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12集，尸骨现踪。 秦放会游泳吗？ 严福瑞答不上来。 会吧，秦放这样力应该会吧。 话还没说完，视线突然就被远处湖面上空的什么东西吸引了过去。顿了两三秒钟之后，严福瑞脸上的血色刷得全无，声音颤抖着叫司藤。 司藤小姐。 司藤是背对着湖面的，他看着严福瑞的脸色，心头突然升起了不祥的预感。 怎么了？ 严福瑞还没来得及回答，远处又是哗啦一声水响。司藤警觉地回头，水面之上并不一团镜面般平静，却也并无太大异样。这就是大大的不对了，秦放还在水里，即便不会游泳，这么短的时间总还能浮上水面扑腾两下子吧。但是他人呢？司藤向湖边走了两步，目光在黝黑色的湖面之上逡巡，脸色渐渐阴下来。严福瑞结结巴巴地描述着自己刚刚看到的情形。 也不晓得那个是不是秦放，应该是，总之是有一个人现在是在半空里。 半空？ 严福瑞肯定地点头。 啊，是半空，有一个好像绳索一样的，先把人扬上半空，然后又拽下去。那声水响，就是人被拽下水的时候。司藤小姐，那个是不是秦放？秦放怎么会？ 严福瑞原本想问，秦放怎么会在水里？话还没说完，眼前忽然一花，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司藤已经在水里了。像什么呢？像一条鱿鱼，嗖的一下，几乎是分水而去的。严福瑞愣了几秒钟，几步跑回车边，拿了强力手电筒，又腾腾腾跑回湖边，把电筒调到最大光圈，紧张地在湖面上照来照去。严福瑞觉得湖底下肯定是出事了，但是发生了什么呢？真是太让人着急了。严福瑞只能看到大片大片的湖水在水电光下打着样泛着亮，其他的什么都看不到啊。秦放是被司藤给扔下水去的，说那些话之前，他虽然多少有点心理准备，但还是仅局限于被骂个狗血喷头或者扇个耳光。西子湖的平均水深据说只有2米左右，秦放那一记狠摔入水，几乎险些触底。他原本是会水的，但自从陈婉溺亡之后，几乎不曾再游泳，所以一时之间多少有些慌乱，随手那么一捞，手指划过河底泥沙，似乎抓到什么绳索，不及细想，下意识就拽住。再然后身体记忆使然，利用自身浮力往上蹬浮，浮出水面之后长舒了一口气。哎，等等，秦放忽然发觉这手里头抓的不像是绳索，而像是一根藤。藤？ 几乎就是在这个闪念划过脑际的同时，那根藤索突然自他手中抽出，水中横亘几周，牢牢附住秦放的胸腹。秦放刹那间呼吸困难，他只觉得身下大力涌起，将他整个人扬出了水面，一时间天旋地转。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，又是一股下坠拉力瞬间把他拉进了水中。冰凉的湖水从耳鼻孔窍往里猛灌，秦放眼前发黑，挣扎着去拽身上缠着的藤索。恍惚中他觉得那股拉力不绝，斜向着迅速把他往某个方向拖拽，正绝望间身子忽然骤停，又一道藤索自反方向而来，也是横亘缠住他腰腹，及时遏制住了他的去势。秦放下意识觉得这又一道藤索是丝藤的，心底最初的惊惶错乱渐渐消泄，却又止不住叹息。 这样把我缠得左一道右一道的，是生怕勒不死我吗？ 思忖间，丝藤已经到了近身，秦放的眼睛被湖水浸得睁不开了，气已经憋不住，嘴里几乎都在翻冒泡了。模糊间感觉丝藤先是试图去解他身上缠绕的藤索，可是没有解开，这显然让丝藤很是烦躁。 疼了，慢慢。 下一刻又是一股举力哨，秦放耳边哗啦一声，鼻端终于呼吸到了空气，感激得几乎流下泪来。秦放急睁眼去看，身子被藤索拖在半空之上四五米，但并不平稳，还是被底下的那股拉力拽得忽上忽下，而丝藤就在靠近湖面约一两米处向上狠拉，一时间谁也占不到上风。过了会儿，丝藤突然抬头厉声问秦放， 车上有电锯吗？ 起先丝藤想凭一己之力把下头的藤索拗断，但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，几乎是恨不得乱刀去砍了。但是谁会在车上放个电锯呢？秦放正想摇头，忽然有放大的光柱晃过这头，紧接着就是严福瑞远远的大叫。这一下忽然提醒了秦放，他卯足了劲儿朝着严福瑞吼道， 船，把船开过来。 严福瑞听懂了，掉头就往还没有组装好的冲锋舟跑。秦放尽量简恶地给司藤解释， 冲锋舟的引擎带动螺旋刀可以把藤索绞断，比电锯更快，就是还要等一下，应该还没组装好。 司藤嗯了一声，视线又投向湖底。过了会儿，他吩咐秦放道， 我先下去看看，你撑住了。 秦放还没反应过来这撑住了是什么意思，司藤已经直接跃下水去了。秦放暗叫糟糕，这底下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以司藤之力也只拼了个势均力敌，这自己要怎么撑住啊？但是下一秒秦放就知道是自己多想了，拖住他的藤索在中央处又分出数条长藤，闪电般的向着岸边缠绕过去，或缠着老树，或缠住电线杆，倒是在短时间形成了势均之势。不过秦放这口气没能输多久，底下的丝藤总也不见动静。至于岸上，有几棵树已经被下拽得有些倾斜之势了。秦放头皮发麻，远远吼严福瑞道， 好了没有啊？ 严福瑞哭丧着脸回他， 好是快好了，但是秦放，我没考过冲锋舟的驾照啊，那个驾驶说明书呢？ 我他妈的 冲锋舟要什么驾照啊？ 眼看着不只是树，就连周围的电线杆都有折腰的倾向了。秦放急火攻心道：“ 不要说明书，就拉个启动绳控制个把手，你摸索一下。” 偌大的西子湖之上，秦放余音袅袅，但是严福瑞没动静。什么情况？秦放手上没电筒，也看不清岸上到底是个什么情形，眼睁睁看着老树和电线杆诡异的越来越轻，紧张的一颗心几乎都快跳出来了。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岸边响起了冲锋舟引擎震响的声音。秦放的心头一喜，但这喜悦还没持续五秒钟，就被严福瑞发癫的狂叫给灭了。再下一刻，冲锋舟的黑影斜刺里冲出，方向不是往湖心，倒是往斜边的岸上直冲上去的。这是要驾船自尽吗？秦放目瞪口呆，也忘了自己的危险处境，大叫道： 啊，拉把手，拉把手，拐拐拐拐拐。 想必严福瑞是在手忙脚乱地狂摁狂拽能拉得动的所有操作部件，而万幸的是，眼见就要玉石俱焚的时候，冲锋舟陡然打了个秃掉头了。从秦放的角度可以看到，严福瑞的身子都被颠离了船身，下一秒那冲锋舟开足了马力朝着秦放的方向撞过来。秦放甚得全身汗毛直竖，但他还是尽力地安慰自己，严福瑞能够准确地操控方向，用螺旋刀把下头的那根藤索绞断的希望看来是很渺茫了。既然这样，那索性就粗暴一点，那撞断了也行啊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伴随着严福瑞惊天动地的又一声， 救命！ 冲锋舟在距离藤索一米来远的地方擦身而过，向着未知的黑暗突突突地绝尘而去，留下船屁股后头一道翻浪的雪白水花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